诉我你是谁。

在做梦，躺着睡不着，每天思绪烦恼。有什么事情那么严重不得了？你想要离开，我想留下来，每天吵吵闹闹。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宽些了解，再宽些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我们再唱一遍。 吹落了我的风，蔷薇，春天的花。

起你的好，离开你以后才感觉你对我多重要，像失去依靠。陌生的人群，分手的街道，熟悉的空气，还有往日欢笑，天真的相信可以轻易把你都忘掉，却自寻烦恼。他们说你常常问起我，像关心一个老朋友。对爱我们一样太执着，却谁都不愿先说出口。我已经开始后悔，是否你已冷心灰？其实我除了你从不曾爱谁，是不是年轻岁月总要掉一些眼泪，将来回忆的时候才会凄美。 简单的小动作，你都不能勇敢去决定怎么做。

身上昭告自己宽容的灵魂，在失去爱的时候学会该怎么样爱一个人，以为你放弃我得到怎样一个人，谁知道只换来一段又一段传闻，如果只是为了不断享受感觉受的吻，是我太单纯还是你残忍，我为你伤心，谁去都不要紧，毫无所谓的高兴，我为你伤心，你不懂什么叫爱情，数不清的浪漫对你来说只有一种心情，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雪演唱的 Who's the One， 林平带出的走廊，古巨基演唱的独行侠。 Who's the one in your heart， 多想知道你心中的想法 baby， Who's the one in your eyes， 放开混乱的心，